是高高低低的，沿路断断截截，哪有终站？跌跌碰碰里，投进星星色色间，谁伴你看长夜变蓝？笑笑喊喊里，情绪恍恍惚惚间，谁愿永永远远跌得短暂？冷冷暖暖里，情意亲亲疏疏间，人大了要长醉更难。一生人只一个，血脉跳得那样近，而相处如同陌生，阔别却又觉得亲。一生人有几个，爱护你的也是人，正是为了心爱便遗憾。你我似醉了，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。世界太冷了，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。人只一个，血脉跳得那样近，相处如同陌生，阔别却又觉得亲。一生能有几个，爱护你的也是人，正是为了心爱便遗憾。说说笑笑泪，曾觉得欢欢喜喜，谁料老